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重遇大骄讽，即刻解释自己冇畏罪潜逃，可惜。大骄凤已经变咗心啦，佢两个会唔会因为咁缘尽于此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作曲家白辽士形容息事风时而庄严时而梦幻， 低音单簧管可以奏出深沉悲壮的音调， 两者在管弦乐团之中又担当些什么角色呢？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光辉岁月， 10月13日星期三早上11:10，主持侯伟新、袁子佩，还有长者低音单簧管手马标佩、息事风手范成林，为大家介绍东华三院E大调合奏团。 李永辉同学，你成日话自己睇好多书，你有冇证据啊？有冇啊？ 梗系有啦，你睇下。 哇，好多纪念品、啊。 梗系啦，你只要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语文字约会阅读平台阅读5次，每次15分钟就可以拎到纪念品一份噶啦。而家你知我几犀利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翻工咯，咁啊喺过往个一两日嘅时间度啦，咁大家都系觉得系少少都烦咯，打风啊，真系又要系留喺屋唔紧要，咁但系有啲时候咧，就要听下啲风嘅消息嘅时候，个进展又如何咧？咁呢一次走咗嗰个狮子山个风咧。就好多个舆论啦，好多个讨论，但系都未完嘅时候咧，一个真系又接紧而嚟咯，一个走，一个又追，呢次系个风系一路追啦。啊，但系睇追风咧，真系每一次有风嚟嘅时候咧，都见到有啲人咧真系出去追风，而呢次见嘅咧，都系啲大人系带埋啲细路仔，就话去感受下个追风。使唔使喺呢个时候去感受咧？点解要带埋啲细路仔喺打风嘅时候去做啲咁危险嘅嘢咧？佢自细俾你咁样大惯嘅时候，可能将来佢一路都系咁样，有风就去追风。咁危险嘅事，我都唔明点解啲家长要带佢要有呢啲嘅感受啊！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也需兜转， 周润发的《飞沙风中转》，有时啲咩风风雨雨嘅时候咧，都会谂起呢一首歌啊。寻日星期日咧，咁啊都幸好啦，大部分人都可以拥有翻星期日咧，又继续去下街啦。香港地就系咁噶啦，冇事嘅时候咧，更加多啲出去，即系见下呢个日头，见下呢个阳光。就算打风落雨嘅时候咧，都仍然好多人要外出，因为好多都需要系工作啊。就算是一些食店啦、食店啊、超市，多数都一定会召开的啦。在香港地真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打风落雨呢，如果你是很近这些地方，又不需要走出去露天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一定是一早买定晒啲存货在家。除非你那些地方是你要是经过几条街先至去买到嘢的时候呢，就一早要买定一些干粮啊，或者冻肉啊，咁可以摆定喺雪柜， 打风落雨嘅时候咧都有得食啊。如果唔系你即系计到掹掹紧嘅时候咧，就弊家伙啦。但系对于一啲唔需要行出露天，都仍然系买到嘢咧，就好方便。不过嗰啲员工咧，其实都好麻烦嘅，佢都要系路途翻嚟噶嘛。做食店啊，做超市咧，就系、是、你打几多好风球咧，都要翻嚟。咁我就有出过去食嘢嘅，因为我系唔需要行过露天嘅地方。在我家楼下一路即系商场村商场咁样咧，就非常之方便，就可以去食嘢去买嘢。食嘢嘅时候咧，就见到咧有条数咧，就哦厨房杂项系咩嚟咧？咁我明明冇叫到啲什么厨房嘅嘢，咁就系想知道嘅啫，就问一问啊，了解翻。哦，原来因为咧就话厨房嘅人员咧要喺打风落雨翻嚟嘅时候咧，就要加呢个小费嘅。咁听咗之后明完全明白，人哋打风落雨咁辛苦要翻嚟，呢、这个都系值得俾嘅。早晨啦，时间5:03啊，今日咧就系11号，系10月11号，农历系9月初6，星期一啊。天气方面咧，今日系会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啦，嚟啦！留意啦，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同埋狂风。大家都知道啦，走咗狮子山之后就嚟緊一个叫圆规。咁一股东北季候风呢正係影响华南，预料受其与热带风暴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今日稍后风势增强。喺上午5点，热带风暴圆规系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61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系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今晚晚上风势增强，听日天气可能都好不一样啦。一个走，一个追，点子冰冰。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光似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拆俾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方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不知不觉， 莫奈何， 是否有因果？ 闯过，不到终点按自结果，怎分功过？是否有因果？ 我哋呢一脱咧，细路仔嘅时候咧就有玩咧点子冰冰啊、冰竹拆嘅游戏，咁啊到而家呢一代咧，应该都唔会识玩呢啲游戏。而家全部咧就揿住手机啊，吓玩啲电子嘅游戏。刚才系泰迪罗宾嘅点子冰冰，系记得嘅就系即系第一句嘅歌词，一个走一个追，用喺譬如睇到一啲即系喺社会上啊啲冰竹拆嘅。一啲电影啊，或者即系现实生活里边咧，咁啊会谂起播呢只歌。咁啊，刚刚呢个狮子山嘅风走咗，然之后嚟一个圆规咧，就真系一个走又一个追咧，我又谂起啊，听下呢只歌。咁头先同你讲咗呢个天气嘅预报啦，咁啊，而家因为呢、这个即系大家都有好多嘅资料啊，上网睇好多资料，都知道晒哦，嚟紧嗰个圆规会点啦，有啲都会预测，你睇到星期二、星期三会点样几接近本港啊咁样。当然嗰个睇法咧就系一个大概嘅啫。要到个风真系现实嚟到嘅时候咧，先知道。现实嚟到嘅时候，我哋就真系要靠天文台噶啦嘛，乜嘢都要听晒天文台话。咁系啦，系得佢指示，唔系你仲可以听边个咧吓？咁所以作为即系市民嚟讲咧，早即系嗰个狮子山嘅风，系的确有时令到大家一啲气结嘅。到底系点样啊？未来嘅两小时，依家又会改考虑点点点，跟住又唔系咁，等等等等等等，系有啲唔耐烦嘅。咁嚟紧呢个风咧，就大家我谂会有个心理准备，就话呢个风咧就会都几劲嘅，因为一早都知道佢啊喺好远嘅地方嚟紧啦咁。咁嗱，就带嚟黑雨同埋有廿小时嘅八号风球嘅热带气旋咧，狮子山咧就走咗啦。咁天文台亦都预测咧，热带气旋圆规就会喺未来嘅一两日咧就移向吕宋海峡，并预料会喺本周中期咧就横过南海北部。受其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咧，广东沿岸风势会再度增强啊，有大雨同埋有狂风。根据最新的预测路径一路咁睇咧，就话系圆规咧喺星期二嘅时候咧就会升级到台风啦。中心附近最高持续嘅风速咧会达到每小时120公里啊，其后咧喺本港嘅400公里边界掠过。喺星期三嘅时候，部分离岸同埋高地风速会达到烈风程度，达到呢个八号风球风力啊，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大家又嚟一个咁样嘅感受啦吓。咁最新嘅一个睇法，头先亦都同大家系讲咗呢个情况啦。咁而睇翻呢个九日嘅天气嘅预报咧，天文台就话预测喺星期二嘅日间咧， 都是仍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但是圆规到时都会升级到台风的级别，在朝头早杀入本港600公里的范围，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会达到每小时120公里，比起狮子山的最高的状态，强烈的热带风暴更强。预料本港同日稍后时间天气都会转差的了，有几阵的狂风骤雨，离岸及高地更加会吹强风。咁一早知道晒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做定一啲防风嘅措施啦。啊，屋企嗰个即系挡风向住嗰啲，可能你有露台啊，或者挡风嘅玻璃，系咪需要黏住啲胶条咧？大家就睇睇啦，你平时嗰度系咪啲防风声好惊咁样？如果好大风，系咪需要黏住，会比较稳阵咧？五点达五，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成龙何合内保子，午夜吻别前， 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意， 小雨点投入苏心的片段，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你做何日的午夜吻别前，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跌作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你心中的冷梦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渗着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跌作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乱， 小雨点骤散那一幅困扰，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渗着。 成龙和何合内保子的这首叫做《午夜吻别前》。早晨，你听紧的是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钟的《清晨爽利》节目啊！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每朝早起身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 左腳做完就右腳做，一起做又得。咁啊，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後，咁樣咧就做幾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对你的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阵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脚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这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寻晚休息咗一轮咧，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齐冲晒上嚟嗰阵时，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数咧就系、是、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揀一样你自己喜欢吃的啦。咁最后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现时本港整体治安平稳，但仍要留意暴力事件会唔会转趋地下化。警方会扩大情报网，并希望做到全民反恐，呼吁市民如果遇到可疑的人同事，甚至见到身边有人可能有激化行为，都尽快报案。萧泽颐出席电台节目时话：年轻人同警队以及政府之间出现一个结，原因是过去两年出现好多假新闻、假消息，强调新闻自由并非假新闻自由。被问到点样处理部分警员执法时对市民或传媒无礼甚至粗暴的问题，萧泽颐话：前线警员会继续专业咁执勤。如果有任何事情做得不啱，一定会作出检视，尽量优化工作，服务市民。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间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14人受伤。警方在医院拘捕其中三名中枪受伤接受治疗的男子。案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警方说当时酒吧里面有很多人，其中几个人突然拔枪射击，枪击的原因暂时不清楚。死者是一名20多岁的女子，伤者已经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日本东京都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前一日减少20多人染病，数字是今年以来单日最少。重症患者亦减少至到67人。首相岸田文雄前往横滨市视察在当地兴建的新冠住宿疗养设施，并听取当地药厂为新冠重症患者研制口服药的临床试验。岸田文雄表示，口服药将会是新冠对策的关键，并期待尽快投入实际应用。欧洲国家联赛决赛，法国2-1反胜西班牙，夺得冠军。双方上半场互无纪录，西班牙的奥耶沙巴尔64分钟打开纪录，两分钟之后奔斯马为法国追平，麦巴比在完场前10分钟为法国奠定胜局。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云南，预料受到其雨熱帶風暴圓規共同影響下，廣東沿岸今日稍後風勢增強。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在馬尼拉的東北大約61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呂宋海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晚上風勢增強，海有湧浪。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有大雨同狂風。而家嘅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2.6 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圍。FM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哎，对不住啊，一时醒不起道路安全知识添。 哎呀，出事噶嘛！去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者道路安全考考你问答游戏啦！10月18日起，香港暖流同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就有得玩啦！考反应又考道路安全知识，啱晒你去玩啦！做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啦！俾埋个电话你，1872312啊！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CIBS Awards 2021 人人广播， 人人投票， 远离世俗间，作客凡尘外，小都作客，主持谢振康、何俊杰， 掌声再翻， 母语传说， 全方位解说，打破母语迷思， 投选最受欢迎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rthk.hk/CIBS Awards 2021， 截止日期10月13日。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系啦，翻工嘅日子啦。今日系礼拜一啦。今日嘅日子系10月11日，农历系9月初6，雨过天青啦。咁啊，寻日好多朋友咧都仲可以利用星期日嘅时间去街啊，享受下买嘢啊，或者睇戏啊，诸如此类。不过点都好，记住我哋仲系要戴住口罩出街，好多嘢都仲系需要记住你自己过往呢两年所做嘅嘢，小心啦，掂过嘢要喷下火酒或者用下搓手液啊等等吓，咁就唔好因为有时系觉得好似啊开始一路系咪好转啊？香港都叫清零，好多都系输入个案啫，但系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同时间我哋都要系应付下呢个天气变化嘅日子，喺寻日咧叫好啲啦。咁啊嚟紧呢个星期咧，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又要迎接另一个风啦，同埋喺星期四呢个重阳佳节啊。所谓佳节咧，就有啲人咧会喺即系春秋两段嘅时间咧就去拜祭啦。咁放假嘅时候重阳咧，好多人都会去扫墓嘅。到底今个星期四啊，呢一个嘅重阳会唔会可以去扫墓呢？会唔会受到嚟紧嘅风嘅影响啊？甚至乎冇咗呢个假期咧，大家都要嚟到执生啦，好多嘢都要争取时间去预备定、准备定啦。时间5:38啊，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77%嘅。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有31度嘅。今晚风势增强。 谁能跳过无言界线？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问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 仍然抱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谁能跳过无言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劝勉，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没后悔其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起发，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遇有你，以真心。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沿途遇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发，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遇有你，以真心相依，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好多嘢睇天都唔知个天想点，一切你嘅预测就还预测，实际嚟嘅时候先至系重点啊！现时时间5:42，有一股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预料受其热带风暴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今日稍后风势增强。在上午5:00，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马尼拉之东约6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是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有狂风的。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中等。这个星期的几日的天气预测，今天和明天都见到有阳光，都有一点。而星期三、四、五都是大雨的。星期六咧，落雨之中都见翻啲阳光，礼拜日就阳光多啲嘅。总之咧，天气咧都变化莫测。头先嗰首歌就《笑看风云变》，我亦都谂起以前嘅一套电视剧，得两个字，就同头先嘅歌名有两个字相同嘅。当时嘅演员系刘松仁同冯宝宝，电视剧名字《风云》。 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 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到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约誓，此生相爱永不变。想不到海山景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 睇翻啲資料咧，哇！套劇集咧都好多年前啦，喺1979年嘅時候啊，你出世未啊？定還是你諗起79年嘅時候有啲咩嘅難忘嘅事咧？喺嗰年啊，係電視劇咧就叫做《風雲》啊，喺1979年嘅時候拍攝，80年頭嘅時候咧就播出嘅。當時嘅演員咧就係啦，頭先講咗兩個啦，劉松仁、馮寶寶。另外仲有林子祥同埋黄杏秀嘅吓，而歌曲方面咧就系顾嘉辉写曲啦，都系最佳嘅即系写曲嘅人啦。咁嗰时写过无数嘅好听嘅电视剧歌曲，而写词嘅咧就系头先嗰首咧就黄沾啊，先到拉主唱。 世急也乱，只觉风寒无头骨，热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怨。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漫渐散去，声再现。雨线飘断，似我的脸，热泪聚满面。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是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抱歉。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抱歉。 罗文的几许风雨，成日话咩风雨未见过啊，我会应付得到的。咁呢啲咧讲系人生经历上嘅风风雨雨，咁你要经历嗰啲风风雨雨咧，先至会成长，先至会经一事长一智。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嘅，即系天气方面嘅风雨来临嘅时候，系咪要出去行出去感受，俾啲风吹雨打咁样咧？咁样嘅做法系非常之危险嘅。咁啊，喺我屋企楼下咧，就我啱搬嚟呢度嘅呢一区咧，就系几个月到啦。好似系嗰个感觉系打风，先前都打过啦，但系冇咁强劲。咁啊，呢个狮子山嘅时候咧，我喺屋企嘅楼下个大入口嘅时候咧，就已经感觉到个风好强，真系吹得喐噶。你把持唔定，你会即系俾佢吹甩。你如果有人一齐咧，大家扶持住好啲啦。如果啲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咧，就真系一定要拖实啦。有啲风风雨雨嘅呢个咧，你必定要去行。要仲未系过八号、哦，你三号风球都仲可能要出去做一啲嘢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啦。但系真系要去到八号风球嘅时候咧，都系要安坐家中，比较安全啊嘛。咁呢啲风雨嘅经历，见到啲新闻片段，啲大人带啲小朋友去经历呢啲风雨咧，就真系好唔应该啦吓。因为有咩事咧，就后悔莫及啊！睇睇今日天气先，大致系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风势系颇大嘅，有大雨同埋有狂风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仲有大概7分钟到，到清晨6点钟啊！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新嘅一天开始啦，系十月十一号，农历系九月初六。咁过去咧，狮子山啊，啱啱离开我哋香港冇耐，跟住一个热带气旋咧，圆规又一路系准备嚟到到访香港吓。喺圆规来临之前咧，都预计香港嘅天色咧会短暂好转，主要就系星期一今日啦，同埋星期二嘅初段。但系大家都切勿松懈啦，因为圆规嘅移动咧都速度咧系都较快啊，咁佢带嚟嘅天气变化都快嘅。咁啊，随住圆规嘅靠近啦，加上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咧，预料咧今日开始咧，本港嘅北风都会增强噶。今日咧就系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指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风势会颇大，有大雨同埋有狂风啊！讲紧嘅就有一股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华南，预料受其与热带风暴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今日稍后风势会增强。喺上昼五点钟，热带风暴圆规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6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清晨时间是6:12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兴身边咧系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礼拜咧，你就介绍咗我哋睇一个咧就同香港历史有关嘅展览啊，非常之好啊吓。咁今日啦，又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一个十九世纪嘅重要发明，帮到好多人嘅。嗱，未进入内容之前咧，我要分享咧，我喺西方国家，例如美加、英德、法意。瑞士等等一啲好似微不足道但非常震撼我嘅所见所闻啊！ 究竟系咩呢？吓？ 厕所？ 厕所？喂，好似旧年你介绍过厕纸嘅历史咯，呢次又讲厕所？ 唔系题材咧，就点会翻兜啊？嗱，我所指系咧刚刚提及嘅西方国家，不论系市中心还是内陆偏远地区，由商场至到餐厅，不论大细。必定有方便相见人士的厕所、 啊、有啊，香港新式的商场都有这个设备啦、 啊、没错，是新式的商场。现在香港公众地方的无障碍环境其实多得1995年的立法局、啊、通过残疾歧视条例，还有一连串相关几条反歧视的法例、啊，而政府咧，仲創辦咗呢個平等機會委員會啊！嗱，從此雙健人士咧遇到任何不公平嘅對待咧，都有官方渠道申訴嘅。 呢個咧可以話係一項善政。 嗱，殘疾歧視條例落實咗之後咧，建築物規劃規例咧同樣加以修改配合啊，規定咧非住宅嘅建築物咧應該有一種嘢嘅，就係咩咧？畅通又容易去到，亦冇分性别嘅洗手间，所以咧新型大厦咧有公共厕所之余咧，仲有所谓嘅残厕啊！ 咁啊，听你今日所介绍嘅伟大发明，莫非系同双健人士有关？ 冇错，我要介绍点字发明家法国人 Louis Braille， 简称咧佢做 Louis 啦。咁失明人士所用嘅点字系统咧，亦都系因为佢而命名嘅。 点字系统系咪比较近代嘅发明嚟嘅咧？吓 啊，话近唔近，话远啊唔远啊，早过香港开埠啊！19世纪初， 1809年的法国，而 Louis 出世那年呢亦都是美国总统林肯和演化学始祖达尔文出世那年。 哇，原来1809年西方诞生了三个改写历史的巨人。那 Louis 是不是一出世就已经失明了？ 不是，他是三岁遇到一个很不幸的意外，才从此看不到东西。 那他的童年是怎样的？ 好开心好快乐，即使呢日后长期处于黑暗，反而令佢呢对呢个世界呢更加好奇。 即係身体嘅残缺都打击唔到佢。 好多人讲嘅性格改变命运啊，绝对唔係陈腔滥调啊。Louis 呢係一个经典嘅例子啊，佢平易近人啦，又非常好记性，读书同埋写字佢都唔识噶，但系咧佢有超乎常人嘅聆听同埋记忆力，喺唔同学科咧都时常考第一嘅。一生嘅志愿咧就系要帮助其他失明人士。 哇，咁样真系好难得，做一个普通人都难啦，更何况失明仲要尝试去贡献社会。咁我相信佢要做到任何成绩咧，其实都好辛苦，一定比起常人咧花更多倍嘅努力啊！ 冇错啊，嗱，佢嘅童年咧，应该系比好多正常人辛苦好多啊。十岁咧，佢就被安排去到咧法国首都巴黎唯一一间盲人学校读书。学校嘅图书馆啊，失明人士咧专用嘅特字编制嘅书本咧，只有14本咋。 咁少，情况真唔系好好吓。 仲系非常之难阅读啊！每次呢间学校嘅失明学生咧要睇书咧，都要双手十只手指并用啊，触摸嗰啲特字母嘅时候咧，佢哋仲要咧谨记之前摸过嘅字母。 嗯， 每个字母好大啊，搞到咧本书咧又大又重啊。 有几大咧？ 足足有9磅，接近一包5公斤的米咁重啊！ 哇！ 所以咧，好少失明学生咧睇得晒嗰啲书，而 Louis 咧系极少能够做得到嘅。 咁佢一路嘅成长又点啊？ 十零岁嘅 Louis 咧有少少慧根，就发现咧一种军方用嘅特字系统咧叫 night writing 啊，夜间写作，有可能咧方便失明人士阅读嘅。但系呢个系统咧有好多问题。 嗯，咁啊 ，Louis 又点做咧吓？ 花了3年时间，日以继夜不断尝试和研究啊。他15岁就发明了一套日后被全世界采用的盲人点字系统了。 哇，15岁人仔做已经研发到这个伟大的发明啊，真是法国的国宝啊。 可惜他在世的时候呢，法国政府没什么理他啊。 都几可悲喎。 不紧要，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话斋啊，杰出人物伟大之处呢，现世短视的人未必睇到，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啊。 咁啊系。 嗱，200年后的今日呢，全球都系用緊 Louis 发明的点字系统 Braille。近代的法国政府啊，为了纪念他的贡献呢，在他屋企门口呢就树立了一个大理石石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在呢间屋 ,Louis Braille,在1809年1月4日出世，他是盲人特字发明家，他为看不到东西的人打开了无数道知识之门。是啊 ,Dana, 其实 Louis 他的出身背景是怎样的呢？还有他怎样会盲的呢？ Louis 出生在远离巴黎大概25里的乡村，金发蓝眼睛，深得爸爸妈妈家姐和哥哥爱锡的。屋企的农庄有10英亩地，有养乳牛和鸡，有蔬菜生果，还有葡萄园。妈妈就负责打理农庄，爸爸咧系马鞍工匠啊， 其实都系幸福家庭喎，嗬， 都算系噶。嗱 ，Louis 咧较为中意陪住爸爸做嘢啦。点知有一次好奇，佢拎住一支咧用嚟为皮带打窿嘅长针，吉下吉下，扇一扇，成支针咧插入咗佢只眼里边。 哎呀，好恐怖啊！咁点算啊？佢就系咁样就盲咗啊？ 嗱，呢支针咧就唔系主因令到佢失明嘅。是源于呢是有个负责照顾病人的女人啊，用咗呢当时相信有治疗功效的百合花水帮佢整一整隻眼，点知呢搞到细菌感染，两隻眼之后呢都睇唔到嘢啦。Louis 呢从此失明。 哇，嗰时 Louis 几多岁啊？ 只有4岁。 咁当时喺法国失明嘅小朋友 遭遇会系点咧？吓， 唔系咁好啦，多数要喺街度行乞。咁咧，好彩 Louis 咧有好好嘅父母照顾。爸爸咧，除咗为佢整咗一支木拐杖咧，仲用一粒粒钉啊，钉咗份木板上面砌出字母。而 Louis 咧，好快已经学识晒啦。 哇，都算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啊！ 当地咧一名牧师啊，就发现 Louis 好聪明啊，就收佢入读小学。佢嘅表现咧，亦都冇令任何人失望。佢能够咧记得上堂嗰阵时咧，老师所讲嘅大部分嘅嘢。而呢个牧师咧之后啊，仲推荐佢咧入读法国唯一嘅盲人学校，亦都系全球首创。 哇，咁要入读呢一间学校，应该唔容易啦，系嘛？ 梗系唔简单啦。嗱，牧师咧就走去揾咧呢个乡村最有钱嗰个人咧，就帮下手啦。而呢个富豪咧写咗一份推荐书俾呢间学校嘅总监啊，要佢接受 Louis 为学生之余咧，仲要送埋奖学金俾佢咧免费读书。 咁结果点啊？ 好消息啊！嗱，呢间学校收咗佢，亦唔使佢交学费嘅。 嗯，睇翻啲资料咧，入读呢一间有接近100个学生嘅学校咧，咁第一日 Louis 嘅身边咧已经有好多同学仔同佢讲，就话啊，总监基利啊，对学生好严苛噶，唔听佢说话咧，随时有可能被独立隔离啊！ 面对极之恶劣的环境 ,Louis 积极面对。 嗯、 每日翻学都用了15个钟。 哇。 上堂就要学文法、微积分、历史、希腊文、拉丁文、西班牙文、代数和地理。 哇，咁多东西要学 ,Louis 不是很辛苦？ 之前咪提及过 Louis 咧有超强嘅记忆力嘅，嗱喺课堂里边咧就大派用场啦。唯一令佢唔开心就系学校图书馆只有14本书， 咁啊真系实在太少嘅。书本嘅知识咁贫乏，咁学校有冇教佢哋一啲求生技能咧？吓， 有晏昼咧，佢哋要上手工堂学习编织地毡啊、缝制校服、整鞋、整藤篮。整渔网啊，而 Louis 咧除咗读书叻、成绩名列前茅之外咧，佢仲咧识得整鞋噶，仲负责咧带领其他同学搞工作坊。当时咧佢只有14岁。 阿 Danny 讲过咧，学校嘅总监基利好严厉噶嘛，究竟有冇影响到阿 Louis 咧？ 有，好彩系正面嘅。佢发现 Louis 咧好有音乐细胞，一首曲谱啊只听过一次，佢已经可以记住啦，仲弹翻出嚟。佢唔單止識得拉大提琴啦，仲可以彈琴同埋彈風琴嘅。 Louis 咁聰明，我諗佢一定發現到學校嘅一啲問題，尤其是係一直用緊嘅盲人特字系統。 12歲嘅 Louis 咧就已經指出嗰啲問題啦。總監基利咧有所回應，佢介紹咧軍人隊長 Charles 咧就俾阿 Louis 認識啦，試下咧戰場用嘅夜間閱讀系統咧啱唔啱失明人士用啊？ 咁究竟有冇用咧？ 呢個系統咧只需要學生記住36個發音，但係咧離開咗學校咧喺出面嘅世界咧幾乎完全冇用噶啦。 咁點算啊？ Louis 咧從呢個危機就發現到轉機啦，佢往後咧就花咗3年時間研發一種咧盲人特字系統啊，只需要6點點就可以表達25個字母啦。 字母唔係有26嘅咩？ 冇咗 W， 因為咧喺法文裏邊咧 W 咧只係適用於咧描述內陸城市同埋名稱啊，例如 Washington 啊，或者呢個 William 啊咁啦。直至到咧有一位英國朋友啊極力游說啊 Louis 咧先至肯加翻 W 喺呢個特字系統嘅啫。 嗯。 咁佢又發現咧，呢6點點咧，其實足夠製造咧63變化模式嘅。除咗表達字母啦，仲可以整大細街、數目字同埋標點符號等等。 咁就大大增加咗失明人士吸收外界資訊嘅能力啦，係嘛？ 仲未完啦，佢仲整埋咧數學符號同埋音符啊！ 哇 ，Louis 咧真正係功德無量啊！ 佢仲花咗5年時間寫咗一本咧盲人點字嘅著作，呢本書嘅第一頁佢就咁樣寫啦。 如果我哋要展示我哋呢個系統比過往系統嘅優勝之處，我哋應該先講軍人隊長 Charles 帶俾我哋嘅啟發。 嗱，呢一句就證明咗 Louis 咧冇忘本啊！1834年，佢喺巴黎工業展覽咧就介紹自己發明嘅盲人點字系統，邀請嘉賓咧現場啊一邊咧就讀出字句， 佢就咧就一边用呢个点字纸张咧记录内容，然后读出，只字不漏啊！嗱，虽然佢嘅表演咧令现场哗然，但仍然未能感动到法国政府咧全国性咁样咧去推行呢个点字系统。 咁点算呢？ 差唔多十年之后啊，盲人学校咧搬去新嘅大楼 ，Louis 咧因为肺结核而离世，死嗰日咧巴黎报纸咧都冇报道啊！ 吓，有啲凉薄喎。 佢死后两年，即系1854年咧，咁啱咧较为尊重弱势社群嘅政客上位啦。法国政府咧以 Louis 嘅姓咧 Braille 命名呢个点字系统，教育盲人阅读同埋写字嘅。再过25年。Braille 咧仲遍布全世界啦！ 哦，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吓， 系啊，还翻 Louis 一个公道啊嘛！公道呢样嘢咧，迟到好过冇到啊！ 咁啊系。 1952年 ，Louis 嘅骸骨咧被移到巴黎 Pantheon 万神殿啊，一个纪念法国伟人嘅地方。 咦，咁你去开旅行嘅时候有冇去啊？ 啊，每次去巴黎至少去一次嘅。嗱，除咗拜访 Louis 嘅大理石头像同埋石棺咧。当然仲有法国文豪伏尔泰同罗梭嘅木棺啊！嗱，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巴黎咧，真系唔好错过啊！ 嗱，咁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更加深入认识 Louis， 系咪有本书可以建议呢？ 当然有啦！嗱，今集清晨爽利部分内容咧，都系来自一本儿童漫画故事书，叫做《Who Was Louis Braille》（Louis）， 加格佢个姓啦吓 ，Braille。作者是 Margaret Frith, F-R-I-T-H。 嗯，好啦，听了今天这个真实的故事啦，有什么歌又啱听的呢？ 由意大利籍失明男高音歌手 Andrea Procelli 演绎超过200年历史的圣诗 Amazing Grace。去年就为了鼓励受疫症影响的世人，Bocelli 就安排在米兰的主教座堂献唱这首歌，声线很洪亮的，希望能够振奋到大家。 嗯，我们一会儿有得听的了，那要跟你说声拜拜先，下个礼拜一就再见你了。 Dan， 拜拜 拜拜。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关系啦，听到呢度为止啦，唔好意思啦。听日星期二朝头早5点到6点半，清晨上嚟，再见你啦，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耶路撒冷访问，他和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会谈后强调，以色列的安全是每届德国政府关心的核心议题。以色列之行被视为默克尔卸任前的告别访问，他在记者会上又重申德国在以巴以及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他表示，解决以巴问题的两国方案至关重要，不能够从谈判中撤退。以色列犹太人殖民区问题是实现两国方案的一大障碍。他又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和各国签署一份新协议。贝内特说，以色列和德国的关系一直很牢固，但是在默克尔任期内，两国关系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水平。特尼斯继续有民众上街示威，抗议总统塞尔德近日巩固权力。几千人涌向首都特尼斯市中心一条大道，示威者挥舞特尼斯红白色国旗，高叫人民反对政变等口号。警员手持盾牌筑成防线，和示威者推撞，有示威者投掷石块和水樽，一名国营电视台记者受伤入院。警方说，最高峰的时候示威人群介乎6000至8000人。塞尔德7月突然撤销总理的职务，又暂停国会运作，以及赋予自己司法权力。到上个月，他更采取措施令他可以通过法令统治国家，引发民众不满。批评者形容塞尔德的做法等同政变。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间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14人受伤。警方在医院拘捕其中3名中枪受伤接受治疗的男子。案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警方说当时酒吧里面有很多人，其中几个人突然拔枪射击，射击枪击的原因暂时不清楚。死者是一名20几岁的女子，伤者已经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过去两三日，相信不少市民都受到热带风暴狮子山的影响。这个距离本港500公里的风暴，为本港带来持续了22个钟头的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又经历黑熊黄雨警告，引起不少人评论天文台的处理方法。我们问过天文台以及气象学会发言人，一阵听下他们怎么说。 警方的数字显示，今年头8个月一共是接获780宗的虐儿个案，比去年的同期上升近70%。而很多的施虐者都是受害人的父母，他们很多时都是基于子女的行为、读书等等的问题用体罚来管教。另外，涉及儿童被性侵犯的个案，例如是非礼案件，都有上升的。一阵间会请来警方跟我们讲一下。 政府计划清拆有50年历史的石梨中转屋，部分受影响的居民要搬去比较偏远的屯门宝田中转屋。中大一个学生团队发现，对当中一些需要亲人照顾的居民造成相当不方便，建议当局将他们安置在园区部分旧屋村的空置单位。一阵听下团队的建议。 新型肺炎疫情之下，不少地方都有出入境限制和隔离检疫的要求，好像在台湾有不少的旅游业经营者都是只能够用一种捱得一时得一时的方式来等待恢复正常。